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旅日同胞子女的民主民族教育，就向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汇送了教育援助费和奖学金，其金额多达2亿1800万日元。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旅日同胞子女所汇送的教育援助费和奖学金，到目前为止共达163次，其总额就达480亿599万390日元。